第二節过气司机，咁呢次咧就讲咧喺啲娱乐场所沟女，咁啊讲咗深圳啦，讲咗东莞啦，系咪啊？咁而当时咧就亦都讲咗肇庆啦，即系个经常去嘅地方，咁啊都唔同，咁有啲夜总会沟，原来咧去卡拉 OK 夜总会都要沟女，喺啲偏远啲嘅地方系要沟女，嗰阵时我先明白咁嘅，但喺深圳如果你要沟女。你想認識一啲半買半送嘅女人，咁就喺夜總，就唔喺夜總會，咁咧就喺啲叫做酒吧啊，譬如唱現場 show 嗰啲吧啊，或者夜店啊，啊咁啊，或者嗰啲揈頭場咯，叫揈頭場啦，好多。咁亦都講噶，因為肇慶啦，當時西江邊咧，則宇竹隔離咧有一間。我唔记得咩名啦，咁啊晚晚咧就啲音乐好强劲，有个舞池跳舞，咁咧好多女，尤其西江嘅大学啦，个大学生咧，成日咧冇钱蒲，买到张入即系入场，入到场，咁喺度就等你啲人喺度钓鱼，咁钓到佢咯，咁啊又有得食啦，咁我觉得食唔系下低食，系上高。揈头啊，乜都嚟啦，跟住夜晚就陪你瞓吓，咁啊博你咧就买衫买裤买鞋，我见好多，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做肇庆专线咧，好多啲司机咧一到夜晚吹鸡，咁有阵时咧我哋一定喺度过夜，因为我哋做蹲车重上重落，咁而有因为有亦都有嗰啲叫做棍头司机帮我哋开上落。咁咧就饮咗饮多两杯，咪上车瞓咯。所有大中港车后面都有铺床噶，咁啊搭内瞓，咁你咪佢揸啫嘛，系咪啊？咁啊个个夜晚咧，几后生嘅廿零三十岁啊，咁咧重即系年纪大嘅五六十岁、六七十岁都喺嗰度。咁咧就肇庆专线咧嘅香港司机咧。我想啦，成个肇庆计啦，长期喺度打趸就七八十人，而呢七八十人咧喺肇庆当时咧，简直系天之骄子嚟。系啊，天之骄子，因为嗰阵时咧，我哋讲紧二千年头啦，一个肇庆咧系搵四百五蚊至六百蚊，即系做嘢，咁你搵两皮零三皮嘢，系佢几多倍？是不是我曾经做节目讲过在西江大学是有女叫有些叫美术系学生那些先生都很靓的三十零岁。那么就长期跟一间铺仔挂了勾。那么就专给那些有钱的有车的当年有车很难的有得车是很有钱。那么就包养大学生他平时一至星期五咧就喺学校住宿舍瞓觉，一到星期五咧晚咧就接出嚟，咁好多人咧就揾佢哋咧带佢哋玩啊，喺出边过两晚啊，跟住咧就送佢翻嚟，咁咧就好平。咁而香港司机咧，因为咧我哋本身点解知道咧？因为我哋个棍头司机咧就喺上高咧就开铺，即系开铺仔啊。即是士多仔，咁咧嗰先生啊，嗰样嘢咧，知道佢咧就好多香港司机，识好多香港司机，使低钱，咁啊，由佢咧就发放消息，咁啊好多香港司机咧，星期五上到去，直头同老细走啊，譬如咧上到去有八架车，咁啊有两架车今晚咧有货装走，咁啊互相推搪，嗱我唔走你走啦，你走你走啦咁。咁咧就想办法留喺度，咁咧就喺上就去咧西江大学咧就揾女朋友，有啲系短聚，有啲咧就系包月啊，咁啊总之逢星期六日咧就一定要喺肇庆过，有好多呢啲咁。咁对我嚟讲咧就因为咧我本身咧就当时有个女朋友喺深圳喺布吉，咁咧就归心似箭啦，因为真系心有所属。咁啊！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因为咧，我哋落到嚟天光啊，即系咧唔想排廿四龙，排廿四龙一半夜两点几落到香港瞓边啦。咁咧就通常咧就食完饭，唱完卡拉 OK， 一点钟 到夜晚冇乜车，落路落到嚟五点零钟，跟住六点钟开关，跟住就过七点零钟过到香港。咁咧就好多时候咧，就成班司机咧咁啊，当然啦，就睇到好多啊，咁啊再加上咧发花啦啊，咁好多两三个洗头啦，佢话正经啦，但你一约佢出街咧，因为都系钱问题，咩都去。咁啊，嗰阵时咧喺肇庆咧系基本上未有休闲中心，即系冇斜骨啊。直到有一间叫最大嘅明星休闲中心开咗，就开始先至真正有斜骨。咁有啲话按唔按摩嗰啲咧，就唔系斜骨问题啦，系嘛？你入去不明脉明脉，唔系斜骨，嗰啲系用一个大型嘅休闲中心去包装成啊，咁啊有嘢搞啦，一级靓女啦，彩耳啊，做指甲啊，乜都嚟。咁啊，肇庆讲到呢一头啦，即系讲啲追女仔呢啲啦。咁咧就讲翻深圳，早轮我都做过讲过咧，就系、是、有啲俄罗斯妹。其实唔算系俄罗斯啦，乌克兰嘅，咁好多做写字楼嘅咧，夜晚咧都有外快执嘅，咁而喺咧而家咧就系、是、微信啊，手机，咁咧喺嗰度，咁啊自然有方法啦吓，咁咧好多咧真系咧就系、是、日头有份嘢做，因为生活压力问题啦，譬如好似你而家做个深圳啦。做写字楼啦，五六千蚊到一万蚊之间啦。咁我话啦，如果你搵五六千蚊，基本上你屋都租唔到喺深圳。如果你话，因为呢如果你做包食包住啊，做飲食做工厂嘅另计啦。但如果你做大学生出嚟做嘢，搵份五千零蚊嘅工，你走去龙华啊啲地方住啊，城中村都千几蚊租。咁你仲有三千蚊送灯油火蜡，连电话费除埋 WiFi， 你得三千蚊唔够，仲要搭地铁落返呢一线地方做嘢，你点样过？咁变咗好多人就出嚟搵外快。咁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啦，咁睇好多。咁而呢香港司机呢，即係講香港人啦，冇講香港司機啦。好多年紀大嗰啲咧，當然橫財就手啦。上一節我上兩集我都講啦，溝啲做指甲啊、按手啊、做 facial 啊，即係一人中心裏面啦，即係做按摩嗰啲啦。咁而嗰啲亦都係最揾錢啦，係咪啊？因為一個生日20部 iPhone， 大量咁你啲香港人。啊，心甘情愿吓，咁诶，亦都见到。但系咧，开始再经济起飞啲，咁咧香港嘅细路仔咧就开始打机啊，即系年青人啦，即系上一次讲又上去揈头又醒，咁开始独男出现啦，即系叫独男出现，就少咗上去玩。咁咧就剩翻啲，而过咗2008年之后咧，吓、开始深圳嘅厂啊或者。腾龙换鸟，而亦都好多车咧走奈何船，同埋走呢个盐田赤湾啦，赤湾即系蛇口啦。咁咧就香港司机开始式微，亦都使唔起。佢经济起飞就使唔起，就变咗啲人咧，香港人上去咧就偏远地方咧就变咗东莞十八式，就喺东莞惠州呢啲咧就开始嚟吓。整个生态就唔同咗，而深圳嘅大场嘅消费系相当贵。咁有一集啦，即系上两次都系我话东方圆揼过骨2000蚊，系基本普普通通喺东方圆年超小费食埋饭喺里边吓、做晒即系基本上做三个项目至四个项目啦，千零两千蚊唔走得。咁当然啦，有啲。平噶啦吓，其实最平就真系飞机场。反而咧呢啲大场，好似水立方啊呢一类啊，咁啊真系烧金窝啦。咁而东方园，尤其喺深圳开夜场，就要讲手底够唔够硬，即系水围附近啦、拉斯维加斯啦，呢咪手底硬咯。 曾经手底下硬啦，咁啊一环中心啦，水刀都瓜，系嘛？咁诶，我亲眼见过啊！咁啊，东方源前身啦，黄冈唔知记得咩黄刀定黄城卡拉 OK 夜总会，系同黄冈村里边啲村委啊、村长啊系有联系，所以佢从来都系最硬，但系一次扫黄都要冚旗，冚咗成年几，跟住就变身东方源，一样系手底硬，因为个黄冈村喺成个深圳嚟讲咧，系台前幕后都好啦，啊都手瓜都粗到真系吓，成个 Superman 咁噶咯，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咁但系咧深圳已经再唔系一个。虽然啦，洗银纸全部都高档嘢啦，已经唔系再系一个卡拉 OK 遍地啊、女人遍地啊嘅城市嚟嘅，已经唔系。咁咧，东莞咁啊讲惠州啦，咁早轮东莞咧扫完之后，一二年啦扫晒之后咧，喺两年前开始咧就开始咧就复苏。复苏嘅意思当然冇咁猖獗啦，就由一班女啊，咁咧就即系边度有生意咪去边度咯。好似常平咁计啦，即系呢轮可能上过几次啦，咁见到咧常平基本上咧卡夜总会啊，卡啲夜总会咧都开翻好多间，新嘅开即系全重新开张有好多间，而惠州咧只要你去远少少咧，基本上都顶得住。啊、昌盛繁荣，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始终都是够忙的，就要靠女人。咁呢一节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因为冇声啦，今晚仲要做直播啊，今晚仲要做呢个一塌糊涂直播啊。哇，喉咙冇咗声，因为今日录咗好耐好多。咁讲到呢一度啦，拜拜。